第十集，安度因洛萨。巡逻队飞驰而来，其中的一半人在营地里下了马，另一半则继续沿着道路前进。骑士们开始检查尸体，一个小队被派去埋葬车队成员的遗体，没被麦迪温烧掉的几具兽人尸体被收集起来扔进大火堆，他们的血肉不一会儿也化作了焦黑的灰烬。卡德加并不记得麦迪文从他身边走开过，但麦迪文现在带着巡逻队的指挥官回来了。指挥官是一个体格壮实的年长男人，脸上尽是常年征战留下的痕迹，他胡须灰白，发际线也几乎退到了后脑，身材十分魁梧，身上穿的板甲和巨大的披风令他看起来越发威严。卡德加看见他肩头后面露出一把巨剑的剑柄，宽大的护手上镶嵌着宝石。 这位是安度因洛萨爵士。洛萨，这是我的学徒肯瑞托的卡德加。 卡德加的脑子飞速转动起来，注意力首先集中在了这个名字上。洛萨爵士，国王的勇士，莱恩国王和麦迪文儿时的伙伴，他背上那把剑一定就是他历史用来守护暴风王国的大皇家之剑。还有麦迪文刚才是不是说了自己是他的学徒？洛萨单膝跪下，让自己和卡德加视线持平，微笑地看着对方。 所以你终于收学徒了呀，还得大老远跑到紫罗兰城堡才能找到一个，是不是麦迪文？ 想找一个资质足够的，那确实得去， 要是顺便还能把那儿的二流法师们气个半死，那就更锦上添花了，是不是？哦，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这位小伙子有什么事迹让你刮目相看啊？ 哦，就普普通通的那些，整理好了我的图书馆，第一次上手就驯服了一头狮鹫，单枪匹马对付了这些兽人，其中还包括一个术士。 哦，他竟然把你的图书馆整理好了，这下我确实得刮目相看了。 洛萨爵士，您的威名在达拉然也如雷贯耳。 你好好休息吧，孩子，我们会抓住剩下的那些生物的。 不行，如果你们沿着路走是抓不到的。 为何？ 恐怕这孩子说的对，兽人们已经逃到了沼泽里，他们似乎比我们更熟悉黑暗沼泽，所以他们在这里的作战效率很高，如果我们沿着路走，他们就能跟我们绕着圈捉迷藏。 也许我们可以从你那些狮鹫里借几只来侦查。 训练狮鹫的矮人们可能不太愿意借出他们，不过你也许可以和矮人们谈谈，还有侏儒们，他们有几种涡轮机和飞行器，说不定更适合侦查。 你怎么知道他们在这里？ 我在我的领地附近遭遇了他们的一个先遣侦察兵，我从他嘴里逼问出，有一支大部队正打算沿着沼泽大陆抢劫掳掠，我本来希望可以及时赶到这里警告他们。 报告大人，他们发现一个幸存者，伤势很重，但还有救，可以请魔导师赶紧过去一趟吗？ 可以吗？魔导师大人， 可以，我的爵士。你陪陪这孩子，发生了那么多事，他一定还有点糊涂呢。走吧，士兵，带我过去。 所以，那个老傻瓜终于收了个助手啊。 是学徒，他有过很多助手，他们都没坚持多久。反正我是这么听说的。 嗯哼，那些助手里有几个是我推荐去的，他们都带着关于闹鬼的塔楼和一个疯疯癫癫的苛刻法师的故事逃了回来。你觉得麦迪文他怎么样？ 发生了一些事情，总的来说他出乎我的意料。 他总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是他的优点之一。年轻人，这是一个精明而不失礼貌的回答。 洛丹伦是个精明而不失礼貌的地方。 是的， 我在国王的议会里也注意到了，达拉人的大使看似说了很多，实际上并未包含任何信息。啊，无意冒犯。 谈不上冒犯，大人。 你多大了，孩子？ 17岁。怎么了？ 知道有些道理。 什么有些道理？ 麦德，也就是魔导师大人麦迪文，他病倒的时候还是个年轻人，比你还小上几岁，因此他从来没怎么跟你这个年纪的人打过交道。 病倒？魔导师生过病？ 病得很重，他陷入了沉睡，他们说那是昏迷。莱恩和我把他安置在北郡修道院，那里的修士们给他喂肉汤，维持他的生命。他就那样睡了好多年，然后突然一下又醒了过来，什么事都没有，或者说几乎什么事都没有。 几乎？ 这个嘛，他错过了一大段少年以及后面几十年的时光。他在少年时睡去，醒来时却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我总担心这事对他会有影响。他的昏迷那并不正常，麦德管他叫午睡，就好像那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我们一直没弄明白他到底是什么引发的，他自己也许搞明白了，但似乎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就算我问他也一样。 我只是麦迪文的学徒，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老实说，我很担心他。麦迪文一个人待在那座塔里， 他有个管家，还有厨子， 与他那强大的魔法相伴。我只是觉得他似乎太孤独了，独自住在深山老林里，我很担心他。 这就是你试图派学徒过去的原因，惠莱暗中监视你的朋友，你担心他，但你也担心他的力量。您担心他是否一切都好？ 是的。 我能帮上什么忙呢？ 帮忙看着点他。如果你是他的学徒，他应该会花更多时间和你相处。我不想让他 再次陷入昏迷。 是的。 好的，洛萨大人，帮助你们两位是我的荣幸。请您知悉，我对大法师的忠诚必须摆在第一位，但如果有任何需要让一位朋友知道的消息，我一定会转达给您。 很好。还有一件事，魔导师大人对你说过守护者的事吗？ 我听麦迪文说过这个词，但我并不知道任何详情。 啊，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好了。 等时候到了，我们自然会谈到这个话题的。 毫无疑问，你看起来是个靠得住的小伙子。 话说回来，我当上他的学徒只不过才几天而已。 才几天？ 截止到明天凌晨的话，刚好一天。 麦迪文正好在这个时候回来了，看起来比刚才憔悴了一些。洛萨扬起眉毛，向对方投去了一个询问的眼神，想知道士兵是否还有生还的希望。然而魔导师只是摇了摇头。洛萨皱紧了眉，在和麦迪文寒暄了几句之后，就去视察救援和善后的情况了。之后沿路追击的半个巡逻队回来了，但他们一无所获。 你还能赶路吗？ 勉强可以，不过我觉得我可能骑不动施救了，就算有 这倒无妨。你的坐骑受了惊，已经飞去了山区，我们得骑同一头施救了。 所以我是您的学徒了？ 是的。 我通过了您的测试？ 没错。 我很荣幸，先生。 我很高兴你这么想，因为困难的部分现在才刚刚开始。